Virgin Music Radio。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小众电影当中的精彩配乐。也许呢，这些电影的票房不尽如人意，但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让大家有兴趣去了解这些歌曲以及这些电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台湾音乐人陈建奇制作的《海洋跟陆地说》，来自电影《不能没有你》当中的插曲，由女演员桂纶镁演唱。这是非常轻快甜美的一首歌，也是桂纶镁首次为电影插曲献声。不能没有你是一部讲述父女情的感人电影，这首歌的本意也是为了强调父女在彼此眼中就像海洋和陆地一样紧密相依。 我想问你那月亮的距离，用手比一比好像其实很近，如果可以坐上了风筝飞起，能不能回到你怀里。我想问你那大海的边境，用手比一比好像其实很近，如果真的可以趁着鲸鱼游去，是否找到你。听一听雨落在窗台的声音，是不是你传来温柔的讯息，我会过得开心，抱着回忆想你，要相信转眼就会雨过天晴。听一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是不是你对我祝福的话语，我会让你放心追着梦想前进，有一天一定会相聚。我想问你那大海的边境，用手比一比好像其实很近，如果真的可以趁着鲸鱼游去，是否找到你。听一听雨落在窗台的声音，是不是你传来温柔的讯息，我会过得开心，抱着回忆想你，要相信转眼就会雨过天晴。听一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是不是你对我祝福的话语，我会让你放心追着梦想前进，有一天一定会相聚。听一听雨落在窗台的声音，是不是你传来温柔的讯息，我会过得开心，抱着回忆想你，要相信转眼就会雨过天晴。听一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是不是你对我祝福的话语，我会让你放心追着梦想前进，有一天一定会相聚，有一天一定会相聚。 下面的这首原声配乐，很多的朋友可能听起来觉得很耳熟，这就是周星驰的作品《喜剧之王》当中的灵魂插曲。在电影最后，男主角对女主角说：“我养你啊。”瞬间响起的前奏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由日本配乐大师日向大介制作的 Here We Are Again。 这首曲子最早出现在木村拓哉主演的电影《悠长假期》当中，后来改编成了纯音乐版，被周星驰选用。西班牙是一个艺术片大国，西班牙的商业电影很少进入国内的市场，但是在影迷心里，许多西班牙的小众文艺片却是地位颇高。1997年，西班牙爱情科幻片《睁开你的双眼》获得了东京电影节最佳影片的美誉，叙事结构复杂，风格迷幻，也贡献出了下面这首美妙的配乐《颤抖》。Getting stupid, crooked feet.A pinball on Scott Walker's street Getting stupid in a bar Not going home till the band plays Superstar Everything's on the edge of everything else You're hitting a strikeThat cannot be stopped People been calling all the way from Florida Said you're going down there for a week or more Tremble goes the wind got the clearest eyes. Nothing's worth envy, but I can't help myself. Go find your glory, you don't need my help. When it explodes, you better line up to bed. The dead don't have birthdays, they just forget. We wait our turn, so you're leaving. Write it on a cake. I'll take a piece and I'll join the wait. When you get back, we'll find a heart and soul chapel. See if there's anything left to unravel. Go drop a five in the band's tip jar. Not going home till the band plays Superstar. 很多小众电影的插曲不为人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好听，而是因为呢歌曲本身或者是演唱者名气不是特别的大，使得影迷想找都找不到。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插曲《哈利路亚》就是电影《守望者》当中的插曲，但是呢这个歌大家更熟悉的是科恩的版本，而事实上电影当中选用的却是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幸运吉姆翻唱的。 Well, I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 Oh,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our,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Your faith was strong, but she needed proof. You saw her bathing on the roof. Her beauty and the moonlight overthrew you. Oh, she tied you to the kitchen chair. She broke your throne and she cut your hair, and from your lips she drew the hallelujah.To live alone before I knew you. Well, I've seen your flag on Marble Arch, but love is not a victory march. It's a cold and it's a brok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Hallelujah. Well, there was a time when you let me know what's really going on below. But now you never show it to me, do you? But remember when I moved in you and the holy doveIt was moving too, and every breath we drew was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There's a God above. All I've ever seemed to learn from love was how to shoot somebody who outdrew you. Well, it's not a cry that you hear at night. It's not somebody who's seen the light. It's a cold and it's a brok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久石让是大众所熟知的日本电影配乐大师，但是他有一些很小众的电影配乐。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他在电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当中的一段配乐。这是一部1991年的日本爱情电影，讲述两个聋哑人的爱情故事，是北野武少有的安静叙事影片。这段配乐在影片当中一共出现了三次，分别用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进行了不同的演绎。我们介绍的是电影当中的钢琴版本。 上半时段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周迅的《窗外》，出自电影《李米的猜想》。早期周迅参演的电影当中，经常会出现周迅自己演唱的插曲，他独特的嗓音使得每一首他演唱的插曲都成为电影当中小小的惊喜。周迅被许多的电影评论人奉为是最有灵气的大陆女演员，首先要提及的参考标准就是她扮演的这个李米。电影当中，周迅倔强执着地寻找着自己的男朋友，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对方的来信，想起的正是这首歌。

love to Ari, and the room went spinning round. At the age of 37, she realized she'd never ride through Paris in a sports car with the warm wind. Off to work, and the kids were off to school, and there were oh so many ways for her to spend a day. She could clean the house for hours, or rearrange the flowers, or run naked through the shady street, screaming out. She climbed when all the laughter grew too loud. And she bowed and cursed to the man who reached and offered her his hand. And he led her down to the long white car that waited past the crowd.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杜琪峰是港片导演当中音乐风格非常突出的一位，不管是他执导的动作片还是爱情片，选曲都有浓重的烙印。尽管杜琪峰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但是他还是有很多作品称得上是小众作品，比如他在1998年执导的《真心英雄》被影迷称为是最具古龙风格的现代动作片。影片的所有插曲都由黄英华制作，下面是影片的主题配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杜琪峰拍爱情电影的时候最喜欢用的女主角是郑秀文。杜琪峰曾经说过，郑秀文演她的爱情戏和男主角的默契那是与生俱来的，她都不用讲戏，郑秀文就知道应该怎么表达。在杜琪峰的镜头当中，郑秀文也成了上世纪90年代香港影片当中各形各色香港女性的代表。郑秀文和刘青云主演的《我左眼遇到鬼》当中奉献了许多好听的粤语插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回来我身边》。 道别了怎可再见，就像这一生再精彩也得一次童年，但是我天真未变，孩子很好骗，为了不死的信念仍然想你狡辩，让我听教你便回来我身边，明知等不到亦要等，还好有眼泪来陪唱，反正空虚没什么想发生，难得开心等谁愿意问，没有真相才吸引，我勇敢我胆怯我不忿，回探问背后谁着了灯， 电影这两年真的是太火了，印度国宝级电影人阿米尔汗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的多部作品在内地都有着特别好的口碑，而印度宝莱坞最显赫的特征就是连续不断的歌舞的表演，不管是什么样的剧情都能插入印度风格强烈的插曲。在阿米尔汗主演的剧情片《我的个神呐》当中有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在印度语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四步》。 दिन पूछे मेरा नाम और पता रस्मों को रख के परे चार कदम बस चार कदम चल दो ना साथ मेरे दिन पूछे मेरा नाम और पता रस्मों को रख के परे चार कदम बस चार कदम चल दो ना साथ मेरे दिन कुछ कहे दिन कुछ सुने हाथों में हाथ लिए चार कदम बस चार कदम चल दो ना साथ मेरे बिन कुछ कहे बिन कुछ सुने हाथों में हाथ लिए चार कदम बस चार कदम चल दो ना साथ मेरे राम बॉय रे राम बॉय रे रा रो रा रो आया रे राम बॉय रे राम बॉय रे रा रो रे रा रो रे राहों में तुमको जो धूप सताए छांव बिछा देंगे हम अंधेरे डराए तो जाकर फलक पे चांद सजा देंगे हम छाए उदासी लतीफे सुनाकर तुझको हंसा देंगे हम हंसते हंसाते यूं ही गुनगुनाते चल देंगे चार कदम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插曲是电影《叶问》当中的《死而后已》，由川井宪次制作。川井是日本著名配乐大师，精彩的作品也是相当的多。甄子丹主演的一系列武侠片，像是《七剑》《龙虎门》《叶问一二》都由他来制作。在影片《叶问》当中，有一处非常精彩的片段，那就是叶问一个人打十个日本人的画面，血脉喷张。但是配乐却很好地避开了大起大伏，用淡然的节奏一笔带过。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席德与南希》当中的插曲《喜悦与痛苦》。影片是根据 Sex Pistols 乐队的贝斯手席德·韦舍斯的真实事迹改编，因此呢，影片当中用了大量的好听的音乐来烘托席德的音乐才华。不过有趣的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并不是席德本人演唱或者制作的，和 Sex Pistols 乐队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是导演为了电影的节奏和氛围找的一首摇滚歌曲。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Thank you.